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46集，多情误事儿。赵真沉默良久，突然哈哈大笑，捏着小四子的鼻子。 啊，好样的小四子，满朝文武加在一起都没有你有种。 小四子又往赵真嘴里塞了颗糖，赵真开心够了，叹了口气。 有一件事情朕一直没有告诉别人。 一旁的南宫这时候也回过头看赵真。 那晚上七哥约了朕去芙蓉园，说有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告诉朕，十万火急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有些惊讶，赵真却微微皱起了眉。 但是那天朕没有去。 十万火急都没有去？你们不是好朋友吗？ 是啊，但是那天太师带着庞飞进宫，庞飞那会儿正学琴，朕听他抚琴抚了一晚上，把七哥的事情都忘了，直到他的尸体被人发现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意识到，这就是七哥的鬼魂要找香香麻烦的理由吗？如果那天赵真没陪着庞飞谈情说爱，而是去跟他见面的话，也许他就不用死。 朕一开始也不是这样的，如果是最早的那个朕，除了庞飞一定不会娶别人，大不了跟他一起私奔呗，背负一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昏君头衔，那又如何？反正赵家皇朝也没出几个像的皇帝。但是从那次之后，朕第一次体会到太后说的那句多情误事到底是什么意思了。 小四子继续拍了拍赵真的肩膀，以示安慰。展昭和白玉堂再一次感慨皇帝不是人当的，可同时两人也发现了重要的线索，七哥找赵真想说什么呢？十万火急的一件事，是否就是这件事要了他的命？哗啦一道闪电，轰隆隆的雷鸣声，加上狂风大作，乌云压顶，在青山脚下坟堆里刨坑的开封府众衙役就觉得浑身汗毛直竖。公孙一脸平静站在一旁。最后终于一坛骨灰被挖了出来，公孙伸手接过折影递过来的骨灰坛，拿到手里就是一愣。公孙又看了一眼骨灰坛子，随后晃了晃，掂量了一下，皱眉。紫影拍着身上的土看公孙。 先生有什么问题？ 七哥死的时候还挺小的吧，一个小丫鬟的骨灰能有这么重？ 会不会里边有什么陪葬品？ 公孙眉头又皱起来了几分，伸手打开盖子。此时天空突然一道闪电，又是一阵惊雷，伴着公孙的动作，众人下意识地咽了口唾沫。 要不咱们回去再看不行吗？这荒郊野外漫山孤坟的。 公孙打开盖子看了看，皱眉，伸手进去捏住一些粉末拿出来，摊开手心仔细看。这时候豆大的雨点就砸下来了，折影赶忙打开伞给公孙挡雨。 先生回去再看吧。 公孙却是摇头，放下骨灰坛子。 你们确定没有挖错坟？ 衙役们指着墓碑给公孙看，表示绝对没挖错。 怎么了？ 折影意识到可能情况不对，公孙冷笑一声，看了看那个骨灰坛子。 这根本不是人的骨灰，谁把七哥的骨灰调包了？ 赵真和小四子聊着聊着就将当年的秘密说出来了。七哥的死多多少少跟赵真有些关系， 赵真又是因为庞飞而误了跟七哥的约会，因此七哥现在变成鬼来找香香麻烦，倒是也说得通。当然了，这种说得通是建立在真的有鬼这个前提上的。此时天空之中乌云密布，惊雷滚滚，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下来，众人在园中凉亭里坐着继续刚才的话题。 七哥当年想说什么皇上一点都不知道吗？ 朕是真不知道，如果有什么征兆，朕也不会因为听琴而耽误事情。其实当时朕还以为又是因为九叔的事。 跟赵普有什么关系啊？ 九叔当年准备去边关了，七哥想要跟着去，跟朕说了好几回了。 哦， 哎，你们也知道，九叔是去边关打仗的，带个丫鬟在身边成何体统？再说了，他老粗一个，打死他他也不肯带个丫鬟。很多人都劝过七哥，但是他死心眼儿啊。 他对赵普执念那么深，就算真的还魂了，那也应该去找赵普才对吧？ 对啊。 我要找九九吗？九九会有危险吗？ 小四子紧张了起来，赵真轻轻拍了拍小四子的脑袋，示意他不用紧张。 我刚才跟九叔聊了聊，他这些年没被什么鬼啊神啊的骚扰过，竟是他骚扰别人了。至于眼下，我这不是把他撵了出去吗？留在宫里不太安全，太妃也是这个目的才去的开封府。开封府里有包青坐镇，鬼神难进。 其实我最好奇的是，当年七哥的鬼魂是怎么把赵普吓到的？ 我也是，以赵普的性格，就算当年他只有十几岁，出来个青面獠牙的鬼怪站在眼前，他应该也不会怕的吧？更何况还是认识的人。 是啊，九九胆子可大了，比他胆子大的应该只有爹爹了。 赵真下意识地看了小四子一眼。 你爹是个书生而已，胆子那么大吗？ 那是啊，爹爹说了，做郎中的要是胆小，趁早别做。 展昭和白玉堂默默为天下郎中汗颜了一下，也不是人人都跟公孙似的那么彪悍的。 其实朕当时也很好奇，跟九叔打听过，那日他路过芙蓉园，说是突然听到一些声音，好似是身后有什么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这个有些离奇。虽然那时候赵普还小，但功夫应该极好了，谁那么大本事在他完全没发现的情况下出现在他身边？难道有天尊阴侯的功力？ 九叔说他当时回头看没人，再回过头时眼前站着一个红衣服的女人。他说那女人的脸都没人色了，但是他认得出那是七哥。 七哥不会武功吧？ 当然不会。 不会武功怎么做到无声无息的靠近？ 九叔疑惑是因为对方站在他眼前却完全没有活人的气息，他说感觉像是一个僵尸站在自己面前，眼睛也是接近灰白色，然后黑色的嘴像是要咬人，但是跑得又很快，动作迅捷，不像是轻功，倒像是被什么扯着的木偶。九叔抓他的时候踹翻了两堵墙，后来动静就把侍卫引过来了。 赵真说着看向一旁安安静静站着的南宫。 你后来跟侍卫们打听的事情也说一说。 是，我当时找最先赶到的侍卫们打听，他们也说看到一个红色衣服，僵尸一样，面容苍白，嘴唇黑色的女人，像是缩骨一样缩进了墙缝里，然后九王爷踹翻了墙，他们也没找到那女鬼。 缩进墙缝？ 嗯， 就是让天尊和外公来也不可能缩进墙缝里去吧，这什么功夫呀？ 有几个侍卫当时就吓坏了， 不过芙蓉园就在四海殿附近，平时也没少出事，大概见怪不怪了吧。 这宅子结构都是逆风水而行，走势诡异，常年照不到阳光，处处都是阴宅的造法。为什么在皇宫里会有这么一所宅子呢？ 哦，这宅子最早建造的目的是因为鬼神之说。 什么鬼神之说？ 据传说，这四海鬼殿是广顺年间，也有说是显德年间建造的，有说是郭威造的，也有说是柴荣，当然有传闻说是太祖造的。 展昭和白玉堂嘴角抽了抽，看着赵真，那意思究竟有准没准的呀？ 朕也不是很清楚，朕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不在皇宫住，以前的事情没多少人知道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倒是也不纠结，管他谁造的呢，关键是这玩意儿造了干嘛用。 这四海殿是用来完成冥婚的，皇宫之中皇子早夭的事情时有发生，未婚的一定要进行冥婚，不然据说是会祸及后世的。 冥婚？ 哇，我见过冥婚哦。 民间也很多吗？ 嗯，以前村里有钱人家的儿子死掉了，听信一个算命瞎子的话，非要娶一个16岁的漂亮姑娘回家冥婚。有一家人欠他们钱，于是闺女被拿来抵债了。别人家花轿进门的时候都是欢天喜地的，就是那家新娘子哭得可惨了。后来爹爹假装算命骗他们，说冥婚要死人对死人，不然不吉利，他们才把新娘子放掉。但是换死人又不是那么容易，于是最后爹爹给他们弄了个纸人。 哼，公孙先生机智啊。 那是，不过后来那个新娘子死活要嫁给爹爹，然后爹爹只好带着我跑出去买药避风头，然后就遇到了展展他们。 原来还有这种事儿啊，那真得谢谢那姑娘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